情客气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刻红红刀枪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在千的百姓 三 银楼房，一下卡的好清切，以为此番要希望，多梦乡亲，家我就。在此逢生得康，抱病奔走有所责，为利不平楼头上楼所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，我乃自惭，要想过年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《妓女泪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翘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